就是一种美丽。我要爱一半的你，我们还走在大路，是未来的日记，没有什么会随风而起。远越缺 蓝天 海，爱着你。Yeah.